这是当妹妹为 LibriVox.org 提供的录音。唐诗三百首，更三，唐诗百四十六首，戏剧歌词有硬笔。李呀，昨年李乱后，将待直相逢。梦生家初期，清明忆故乡。别来沧海色，各把莫天中。明日把领导，秋山有几丁。文笔，所有LibriVox的录音都是公正所有解。